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齐秦在1996年经过多年音乐探索之后向简约曲风回归的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思路》。在这张专辑的宣传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写道，思路不是一条路，而只是一个去处，那个地方只有方向而没有尽头，很像是爱情。这张专辑是齐秦和王祖贤在当年复合之后出版的一张唱片，因为这张专辑当中的那些情歌，包括他和王祖贤的这次复合，让齐秦在当时还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爱情执着的绝佳榜样。但是想想过去发生的一切，再想想现在，不禁让人感慨，音乐真的要比人生简单得多。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偏爱的悬崖啊，当然这张专辑如今回头去听，你会发现每首歌都相当精彩，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不让我的眼泪陪你过夜，夜夜夜夜，悬崖，还有想念等等，你可以把这张专辑找出来听一听。我为什么在这么多精彩的音乐作品当中单独喜欢这首悬崖，原因很简单，这首歌的 MV 是王祖贤出演的，黑色的头发，黑色的裙子，赤脚奔跑的王祖贤。当时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正值这两个人刚刚复合，所以在宣传的时候难免会有人追问王祖贤，你在拍摄这支 MV 的时候跑那么久累不累。我记得王祖贤在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只要是为了齐秦，跑多久都愿意。只是奈何15年跌宕起伏的感情最终还是烟消云散。如今回头去看这首歌的 MV， 那么年轻的脸和曾经那么轰轰烈烈炙热的誓言，如今也只能留在歌声当中慢慢回味吧。我说实话，我自己在做节目听歌的时候尽可能的规避音乐背后的这些是是非非，但是在面对齐秦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总感觉怎么绕都绕不开这段感情。好，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抓紧时间来听这首悬崖吧。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我不管爱落向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天一荒海一枯，心留一片苦，连泪水都

然想起王祖贤的这张专辑，一是听了齐秦的歌，二是在微博当中我看到很多人这两天在贴王祖贤以前的旧照，真的是太美了，所以我想起了上华唱片在1998年帮王祖贤发行的这张《与世隔绝》。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同名主打歌，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想与世隔绝，想与你共赴，爱七绝美绝，任世界遗忘，直到路都湮灭，真爱不能妥协。你仿佛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可以感受到那样的一个女子，她已经饱受了缘起缘灭，人世沧桑，但是她却可以用极为平淡豁达的口吻轻轻地唱出挣扎在她心底的那份渴望。有时间你可以一遍遍的听，真的有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当然我也建议各位方便可以在网络当中找这首歌的 MV 来看。画面当中的王祖贤长发飘舞，白衣胜雪，置身在空旷的沙滩上，好似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此情此景真的可以说是颠倒众生，特别是喜欢王祖贤的朋友会觉得好美好美。这首歌称之为歌，原因我觉得它的唱词太少，它更属于一段音乐心情。我先不介绍过多，我们来看各位网友在听了这张专辑的这首歌曲之后怎么去说这首歌。有一个网友说，在一声婉转清亮的笛音当中，就这样划破了神秘的月色，天地骤然风云色变。就在这激越的声浪汹涌翻滚的时候，半空中悠悠传来了一个极为清冷凄楚的声音，他幽怨地唱着说着：幽怨忧愁，担心被人利用，是小倩。这便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小倩》。据我所知，这首歌的歌词是王祖贤亲笔所作，所表达的就是他的代表作《倩女幽魂》当中所出演的那个角色小倩的内心独白。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很难忘记，在影片当中他与宁采臣那段阴阳相隔但是又痴缠的苦恋。当然影片里那一幕幕瑰丽奇幻的镜头也让人觉得这是电影当中的经典，没有后来哪部影片可以超越。 事隔那么久，小倩仿佛仍然是小倩。当与宁采臣的爱已成往事，她既然独立青灯古佛前自言自语，无山无海，无风无雨，无忧无愁，无我无你，无日无夜，无非无事，无生无灭，无病非无，心有似无，无爱无恨。可是小倩终归是痴情的，又怎能忘却尘世的种种爱恨呢？也许只能在音乐当中故作洒脱，看透一切，看淡一切，才能够使那种寂寞的心，寂寥的心，得到几分安慰吧。

是谁的幸福，我从来不在乎谁是谁的旅途，我只要你记住。 前面我说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来听梁静茹的这首《思路》。然后在网络当中会有很多网友跟我说，啊，是梁静茹何时翻唱了齐秦的这首《思路》？不是，05年梁静茹发行了同名专辑，这专辑的主打歌曲就叫《思路》。说实话，我第一次拿这张专辑还没有拆封的时候，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以为这是一张翻唱专辑。后来为了播着里面的歌做宣传的时候，我就仔细阅读了唱片文案，才发现这是一张全新创作专辑。而这首《思路》是王力宏作曲制作，然后五月天里面的阿信作词。对于这首歌的歌名，阿信是突然来了灵感，然后就想用这个思路去诠释经营爱情的艰辛和勇气，然后他就找到王力宏去商量，确定了这首歌的名字。我记得这张专辑当中针对这首思路还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宣传，是说新生代首席唱功天后挑战最高难度的不断气唱法，缔造2005年最千载难逢的寻二之路。但说实话，这句话我觉得把这首歌的地位抛得老高，可是最终感觉这张专辑最好听的不是这首歌曲，而是可惜不是你。不知道收音前的你赞不赞同我这个说法。梁静茹，我觉得她声音很甜美，唱功也不错，但是总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个性。她唱《少女心事》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但是如果情绪复杂一点，人生体悟再大一点，好像就未必能够驾驭了。她最能够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她身上的亲和力，你觉得怎么样？好，不管你喜不喜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可惜不是你》。有人还在问，为什么说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往下听，还以为是齐秦或者说那个年代的一些歌手的歌。如果你一定要让我找前面我们听到这首《思路》和齐秦的那首《思路》有没有联系的话，我觉得这张专辑的副标题倒可以寻到一点点的蛛丝马迹。齐秦的那张《思路》专辑里面的一句文案是这样写的：思路不是路，而只是一个去处，那个地方只有方向没有尽头，很像是爱情。而梁静茹的这一张《思路》副标题是通往爱的路途，他用六个字总结了前面一句话，对不对？好了，不说了，我们来听歌吧。可惜不是你。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

感觉到你真真正正的心事，而我只是难过，想得太多。你不在身旁，我觉得寂寞，只是难过，想得太多，找不到理由为你心痛。哦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陈珊妮所演唱的情歌。有人告诉我说，陈珊妮的音乐作品听起来有时候晦涩难懂，但是情绪你如果能 get 到那个点，你就会很喜欢她的音乐作品。当然还有人说，只有你在失恋的时候你才能够听懂这首情歌，但是我觉得你只要看过那部电影，你就一定能够感受到这首歌的那个情绪。对，那部电影叫做《失恋三十三天》，黄晓仙追车的时候想起了这首歌，然后再加上他略带哭腔的独白，你就会感动到泪奔。怎么样，那段电影画面是不是一下跃入眼帘？还记得那段独白吗？我要追上那辆车， 我有话要跟他说，我要问他，我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不可以在下面再等我片刻，我令你没有尊严的一步步走了下去，为了惩罚我，我甚至愿意一路滚到你脚边，从此和你平起平坐，你能不能再等等我，前路太险恶，世上这么多人，唯有你是令我有安全感的伴侣，请不要这么放弃我，请你别放弃我。我个人觉得《失恋三十三天》是写给年轻人看的电影，它里面总是有稀奇古怪的一些不太一样对爱情的看法，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是脑洞大开题。比如说黄小仙说过这句话，如果分一次手要一个月才能不再阵痛，不再时时都想求他回头，想到他的名字不再心慌手颤，那我已经成功地走过了三分之一的路段。失恋最痛的也许不是失去了那个人，而是忘不掉与那个人一起时的那份曾经。突然想起了一句话，故事不过是别人的故事，现实是一个人的生活。那部电影我看了大概有三遍，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用孟京辉的话来说，这是一部喜剧，可是并不可笑，因为这个看似没心没肺嬉笑怒骂的故事，是写给所有黄小仙和王小贱一样，在这个混沌世道里依然对爱情理想抱残守缺的人们。好，如果你还没看，倒不妨把这一部2011年的老片子找出来看一看。我们来听这首歌，陈奕迅所演唱的《好久不见》。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好久不见》，在电影《失恋三十三天》当中他也出现过。我身边有看过原来那本书的朋友跟我讲，其实小说里面最后王小贱和黄小贱没有在一起，我当时觉得这样挺好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非得变成恋人。虽然对于每一个黄小贱来说，王小贱可能都算是一个梦想，他在被王子从马背上甩了下来之后，他能够风驰电掣地赶到你身边，替你揉好伤口，再把你抱上另外一辆还算不错的车里，更加死心塌地地带你去奔跑在康庄大道上，让你扬眉吐气地幸福一把。但是我还想提醒各位，感情其实很复杂，但是再复杂它也就两个结果，好或者是不好。所以不管你是谁，请一定做好思想准备去面对现实。 OK， 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张清芳所演唱的《不想你也难》，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保利天悦为世界长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长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尊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地101-250号。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